第24集，双头食人魔。 准备好了吗？ 现在可以了。 古尔丹看着不远处，他的学徒古加尔正在闷哼着推动巨大的石块。这个双头食人魔用肩膀推着最后一块符文石，在这片茂盛的草地上又挪动了一尺，挪完之后挺起身子，用一只手揉了揉肩膀。古尔丹满意地点了点头。他们花了几个小时挖出了一块符文石，将这块巨石打碎成数块仍然很大的碎块，将其中的五块搬到这个空地上，然后又花了几个小时把这些石块摆放到正确的位置，在它们之间刻上了圆环和五芒星。幸运的是，毁灭之锤给他们分了几个普通食人魔作为劳力，而古加尔可以比任何兽人都更容易地与他那些头脑简单只有一个头的蠢笨同类交流。这些符文石块巨大而沉重，但两个食人魔就能将它们抬起来，而如果是兽人的话，则需要12个才能挪动一块。古尔丹无所事事地思索那些精灵一开始是怎么把那些完整的石头搬到位置上的。他们很可能是用了魔法，或者他们也用了奴隶劳工。森林巨魔几乎和食人魔一样强壮，而且要聪明得多，所以他们能够执行更加复杂的命令。至少这些石块已经安放就绪。古尔丹做了个手势，另外三名兽人术士分别站到了三块符文石的旁边。还好毁灭之锤没有杀光他们，否则这个仪式根本连一丝成功的可能性都没有。事实上，古尔丹相信仪式会取得成功，但他不能完全确定。有一点他可以肯定，即使仪式失败了，他也会毫发无伤地幸存下来。古尔丹对古加尔点了点头，古加尔向聚在一边的食人魔们大喊起来。在一阵推搡与咕哝之后，他们其中的一个走上前来，古加尔向那个食人魔吼出了一个指令。被选中的食人魔耸了耸肩，无精打采地走进了符文石中间的空地里。他站在五芒星中央一动不动地等待着。食人魔的一个优点是在接到命令之后，他们可以一动不动地站着。实际上，如果没有得到命令，也没有去找吃的，食人魔可以站几个小时，就像雕像一样一动不动。古尔丹时常怀疑他们是不是石头进化来的，这样就能解释他们那些厚实的皮肤和彻底的愚蠢。古尔丹把思绪转回眼下的任务，他举起双臂，呼唤起那些在德拉诺时他的恶魔主子赐予他的黑暗力量。这股力量在他身上噼啪作响，然后他将这股力量注入了他面前的符文石。古加尔站到了最后的位置上，他和其他术士也注入了他们的法力，每个人驱动着一块符文石。当所有石头都因为力量发出嗡嗡声，几乎要因为其中所蕴含的能量而震动起来时，古尔丹念出一句简短的咒语，然后集中精神，更多力量从他的指尖射入符文石中。但这次能量闪烁着穿过了符文石，跳到了他左侧最近的符文石上，能量也没有停在那里，而是传到了下一块石头上，然后一块接着一块，最终传回到了他的石头上。大量舞动着的法力覆盖着这五块石头，将它们依次连接起来。祭坛之上的空气仿佛也变暗了，因为充满能量而变得凝重，就像暴风雨之前的天空。食人魔仍然一动不动地站着，虽然古尔丹觉得他的眼中透露出一丝恐惧。不错，古尔丹挑了一个还算比较聪明的家伙。现在石头上都积聚了能量，古尔丹将能量导向中心站着的食人魔，石头上放出一束又一束黑暗能量，正中了食人魔的胸膛，在他周围笼罩起一团闪耀的黑色光环。其他符文石块也射出了他们的能量，那个食人魔几乎消失在了空地的黑色光芒中，更多能量在那个黑色球体中以某种方式舞动着。他们现在只能隐约看到一点那个食人魔的轮廓。 古尔丹感觉到自己的双臂正在因为疲劳和法力的消耗而颤抖，但兴奋使他因为能量而颤抖。几分钟之后，那团阴影的光芒逐渐变得暗淡，开始逐渐散去。其中那个身影慢慢能够看清，那个食人魔依然比他们高大，除了古加尔这个食人魔以外。但是这个生物发生了一些变化，古尔丹急不可耐地想看到那个球体的内部。终于光芒散去了，一瞬之间消弭无踪。古尔丹第一次真正看到了他的风暴祭坛所创造的生物，这显然还是个食人魔，虽然比以前更加高大，而且不知怎么的，他的身材比例也发生了变化。他的手臂不再那么长，他的腿也没那么弯了，他的姿态也变了，变得更加警觉。最大的变化是他现在有两个脑袋。在德拉诺，双头食人魔非常罕见，他们比自己的同类更加高大强壮，而且更加协调。他们受到其他食人魔的崇敬，古加尔就是几代以来的第一个双头食人魔。更罕见的是，他被证明聪明到可以当法师。古尔丹在这个双头食人魔还年轻的时候找到了他，并且认真地训练他。古加尔被证明是一个珍贵的助手和强大的术士，而且留在古尔丹身边直到今日。现在看来，古加尔已经不再孤单。新生的双头食人魔转头盯着古尔丹，不知是怎么意识到他是这里管事的。古尔丹开始给新生食人魔解释法师、术士、萨满和其他施法者的区别。 那我是什么？ 你是一个食人魔，也许还是一个食人魔法师。 一个食人魔法师？ 有可能。有一个简单的测试，拿着这片叶子，现在集中精神想着火的概念，想着火的热量与火焰，想象到了吗？ 食人魔的两个头都皱起了眉头，研究着这片树叶，然后他微微点了点头，第一个头先点，然后是第二个。 很好，现在让那团火成为现实，让它点燃那片树叶。火舌舔舐着树叶，热量温暖着你的皮肤，几乎要烧焦你的手指。 古尔丹看着火花在树叶中心附近出现，很快变成了一团饥饿的向四周扩散的小火苗。火焰吞噬了树叶，几秒之内树叶就枯萎了，变得焦黑松脆。微风把树叶吹走，食人魔抬起头来，两双眼睛都与古尔丹对视着，两双眼睛都炯炯有神。 那么我是一个食人魔法师了是吗？ 没错，你是我们的一员。 我们的一员是什么意思？ 我要怎么使用这份天赋？ 古尔丹向他描述了部落，他也告诉了这个食人魔征服这里的必要，以及他们在征服过程中已经遇到的其他种族。食人魔法师静静地听着，吸收着所有细节。 你创造了我，那么我就是你的造物了，我会效忠于你，你的目标就是我的目标，告诉我要做什么。 古尔丹内心喜悦不已，这完全就是他所希望的。通过用他自己的法力创造出这些双头食人魔，他与他们之间形成了一道纽带，这些生物完全忠诚于他。然而他表面上表现得十分谨慎，没有显露出太多的喜悦，他只是做了个手势让古加尔过来。 这是古加尔，他跟你一样是一名可靠的助手，也是食人魔法师，他会向你解释我们在这里做什么，他还会给你起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名字。 谢谢你，主人。 古尔丹明白，古加尔会让这个食人魔参与再次为祭坛充能的工作，每次使用这个祭坛，他们就能再得到一个双头食人魔。他明白，自己不能期望其中大多数都是食人魔法师，这也太贪心了。但是即使只有十分之一能够拥有足够的智力， 他就能再建一个祭坛并为之充能。古尔丹笑了起来，如果毁灭之锤不阻止他，他就能转化部落的所有食人魔。毁灭之锤又怎么会阻止呢？毁灭之锤所知道的只是他得到了更高大更强壮的战士。大酋长永远不会怀疑这些新的生物完全忠于古尔丹而不是他，而古尔丹也会确保他的新仆从不会过早显露他们真正效忠的对象。只有在时机合适的时候，那时毁灭之锤将发现部落中存在着一股新势力，一股他不能轻易消灭或者轻易抛弃的势力。想到这里，古尔丹又笑了起来，然后转身离去。古加尔会完成剩下的流程，他还有其他任务要监督，那些任务将指引他获得期待已久的力量。